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这一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，把九只手一役全部的积蓄给拿出来一多半，在院里边的胜利品堆积如山呐。张作霖马上开个碰头会，这点钱不能独吞，因为之所以能打这么个胜仗，全亏了大廖和二廖，没人家哥俩帮忙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张作霖马上从胜利品当中拨出来值10万两银子的东西，也有钱也有物，给了大廖二廖。你手下的弟兄3个月没关饷，没关系，这钱拿去，加倍开双饷，给弟兄们更换衣服。大廖二廖一看张作霖挥金似土，真仗义呀，哥俩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把东西领下去了。他拉出这500来人住到赵家庙西北有一个小山村，整个包起来了，屋里住不下，在外头搭帐篷。人家那独树一帜，二廖还管着手下的弟兄，张作霖也没把他们收编，所以他们俩回来一传达，这些人也乐得奔奔之望啊，看来我们走这步就对了，要跟着于毅就得喝西北风，跟着人家张作霖咱们就能吃得满嘴流油，一个个干劲倍增。这不必细说，张作霖回过头来不得问田小凤吗？妹子，刚才打得乱七八糟，我没来得及问你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田小凤说，别提了，这也是个巧劲儿。我二哥汤二虎得了个大胖小子，10斤6两，娘儿俩平安无事，我来给他报喜来了。他是当爹的，得给他儿子起个名儿。另外呢，太平山的金老寿，就是那金寿山，非要把你娘接到太平山住些日子，我自己做不了主， 我得请示请示你，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来到赵家庙，正赶上你们打仗，我能不参加吗？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唐二胡也在旁边站着呢。怎么着？我有儿子了啊，给你道喜。哎呀，没想到我二胡还有了接班人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叫我这当爹得给起个名啊，你起个名吧，我捎信给带回去，要不你就请几天假跟着我去看看他们娘俩。 这可不行， 不行。 现在战争正在紧张阶段，我怎么能离开？慢说，儿子把我爹从土里抠出来，我也不能回去。 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。唐二虎挠着后脑勺半天没想起词来。 不行，我不会起名。我说作霖呐，你给你大侄起个名吧。 张作霖说，哎呀，我也不会。 哎，这么办吧， 这孩子来了，愿他这一辈子荣华富贵，就叫汤贵吧。 哎，行行吧，妹子听见没，这孩子的名就叫汤贵啊，富贵的贵。 大伙赞成，这名起得好。另外呢，唐二虎告诉田小凤，妹子你马上回去吧，见着他们娘俩呀给我捎个信儿，过些日子和缓下来我一定去看望他们，让他们别挑理啊。最近我实在分不开身，张作霖撵着走他都不走，唐二虎就是个热心肠啊。不然的话，到了后文书，唐二虎被冯林阁策反，拉出一个师弟兵力联合起来对付张作霖，好悬没要了张作霖的命。后来张作霖打垮了冯林阁，粉碎了他的阴谋，唐二虎这才负荆请罪。谁都以为凭张作霖的脾气非枪毙了唐二虎，但张作霖没这么干。见着唐二虎之后，哥俩抱头痛哭。张作霖拍拍他肩膀，大哥完了，别提了，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。唐二虎对张作霖那感激的无可无不可，誓死效忠给老张家办事。为什么呢？换的。这就是朋友之间，你敬我一丈，我敬你一尺，礼尚往来嘛。剃头挑子不能一头热。你总觉得你聪明，你会动心眼儿，一回人家不明白，两回不明白，日久天长，你就自己跟你自己画了一副像。你是个什么人，画得清清楚楚，人家再也不会上当。这是后文书，咱们暂时先不提。就这样，田小凤领命之后，率着卫兵先回了田庄台了。张作霖告诉张作相，把这些胜利品分开，掩埋在赵家庙左右，留下记号，不到警官劫要的时候不准动用。可这些事儿是好事，在查点人数，这次战斗死了70多人，受伤的不到150，也差不多少。张作霖吩咐一声，把死亡者的姓名开列出来，做了很多的灵牌供在西配殿。张作霖率领弟兄焚香拜拜，在灵前起誓，不杀九只手于一，对不起死去的弟兄。说罢是放声痛哭，大家深受感动。二廖也参加了，张作相带着穆怀义、小老虎张凯也参加了，在后边一看呢，深受感动啊，心说罢了，张老嘎子够劲儿，够朋友。 要换个旁人，当胡子的有不打仗的吗？有不死人的吗？死了就死了呗，算倒霉。张作霖则不然呢，念念不忘这些弟兄，而且还要给他们报仇，那就是够意思的，跟这种人干有奔头，大家就更团结了。打这之后，张作霖是加紧练兵，防备于毅报复。于毅栽了这么大的跟头，死了那么多的人，能拉倒吗？肯定得报复。因此人们轮流站岗放哨，张作霖是日夜领人巡逻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什么事也没有，于毅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张作霖深感纳闷儿，难道这九只手就善罢甘休了不成？莫非这是暴风雨未来的前奏？不能马虎，他让胡老嘎把这远探扫盘子得放出多远的，另外也放出远线，一定把九只手于毅的实底摸清。这胡老嘎领人走了两三天也没回来，张作霖坐着这闷闷不乐。正这时候，唐二虎张世飞大步流星从外边进来了。哎，队长，走走走，到外边看个热闹去。哎，我哪有那闲工夫？拉倒吧，你老在屋里发什么愁？我都把你愁死了，天塌下柳地接着，怕什么的？走走走，咱们开开心去。上哪开心？就在眼前呢，你到外头一看就听出来。走走，快跟我们走。张作霖也不知道什么事，让他们俩拉着一溜小跑来到赵家庙村外。张作霖抬头一看，哎呦，男女老少围了好几百人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二虎推着张作霖，你看看你看看去。张作霖站在人群后头，敲着脚往里一看呢，啊，这才明白里边有个打把式卖艺的。哎，这玩意可新鲜呢，好几年没有这种事了。因为张作霖管辖着赵家庙方区，方圆没有一百里差不多，管着大小村屯一百多个，这地方的确是平安无事，买卖也比较兴隆，干什么也得做，老百姓脸上也有笑模样，外边的土匪不敢上赵家庙一带来捣乱，人家成了平安的小世界了。所以呢，打把式卖艺的也奔这来谋生来了，这是个喜事啊。张作霖连日来闷闷不乐，精神非常紧张，今儿个看看热闹也叫他涣散涣散，解除解除疲劳。尤其张作霖也是二十挂零的人，他能不乐意玩吗？想当年他最喜欢这种事儿了，所以非常高兴。唐二虎拍了他一下，怎么样兄弟，不错吧，看会儿热闹。听说这位还有两下子。结果张作霖仔细看吧，打把式卖艺的就一个人，还是个出家的道人。这老道能有40岁左右吧，细高挑大个，头上戴着柳木道冠，身披蓝袍，腰系丝绦，地上放个笸箩，这笸箩上的蒙着块布，也不知这笸箩里装的是什么东西。看这样啊，已经练了不少时间了，地上有不少钱，这老道还没捡，正在里头 当众白话呢。张作霖摘耳朵就听着，就听这老道说，我呀是荆州人，我是荆州三清观的，我娘家姓金，本地人都管我叫金道人。我呢要赶奔广明山去取一部《道德经》，结果走到半路上，我把钱丢了，囊中空虚，实在没办法，行走路过贵宝地，我发现赵家庙一带非常繁荣，因此呢，我打算在贵宝地求求帮，恳请四方施主能施舍我几文钱，贫道感恩不尽。我自幼啊练过武，但是我不靠着这个赚钱，今天是没办法了，请大家不要见笑啊。我呢练了两趟了，求的钱不多，我再练练。啊，老道挺客气，说完之后把袖面一挽，身子往前一踏，啊，走。练了一趟拳脚，这就叫行家看门道，吏不看热闹。张作霖内行，14岁到高坎，15岁就在高坎东村口朝阳观，张作霖就学过武，因为他老蹲庙堂，跟朝阳观的观主认识。张作霖在外边这么一看呢，这老道有真功夫，那么大年纪了，伸胳膊抬腿，确实基本功非常扎实，这不是平常的跑江湖的花架子，这玩意儿有用场。张作霖就看入迷了，老道练完了笑呵呵打稽首向四外求帮，给钱的人呢没几个，啪嗒啪嗒又扔了十几个老钱，老道一咧嘴，这玩意儿连太少点了，这嘴呢没法往外说。张作霖觉得于心不忍，一摸兜没带钱，问二虎，大哥带钱没？二虎一摸，摸出一块银子来，没零的，行，借给我吧。张作霖编了编，这块银子能有五六两吧。哎，朋友，给你，啪，扔进去了。老道一看，无量寿佛，我这哪位赏我的？老百姓回头一看，大队长啊。那谁不认得，呼啦抽把道路闪开，张作霖就进来了，二虎张志飞也跟着进来了。张作霖往老道面前一站，道爷我给的。哎呀，善哉善哉，但愿您福禄长存，贫道感恩不尽啊，这么多钱我哪敢收啊。哈哈哈哈，我道爷您怎么客气上，老百姓常说出家人不贪财，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难道你怕钱多扎手吗？哎呀，施主太会开玩笑了，请问您。唐二虎用手一指，你不知道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，字儿叫于廷，我们张队长。哎呀，失敬失敬，闹了半天是张大队长啊，贫道在这一路上早就有耳闻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张作霖一摆手，行行行，别说文词了，我是个粗人，咱们有啥说啥。其实道爷你要潜到这儿没关系，用不着打把式卖艺，到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部，只要你一张嘴拿个十两二十两的，没什么问题，是吗？ 哎，不过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啊。我拿这点银子已经受之有愧了，此去广陵山不太有利，这也足足够我用了。张作霖一高兴就问，您贵姓啊？贫道娘家姓金。我金老道，刚才我看你那两套不含糊，是不是通背十三式？哎呀，张队长，您对武术也通路？嗨，通什么路？反正我稀罕这玩意儿，我也练过几片。这样吧，我看你求的钱也不多，我也活动活动胳膊腿，我帮你打打这场子得了。哎呀，那我怎么敢求呢？张作霖说，没说的，我爱蹦的。这家吸引的这人从四面八方越聚越多呀。张大队长要帮场子，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。正好在赵家庙外围巡逻的小老虎张凯、张作相、穆怀义听着信儿也来了，人们都站在外头看热闹。这张作霖呢，还说练就练，把枪摘下来交给唐二虎，把外衣脱了，挽了挽袖面。我道爷，您别见笑啊，老少爷们，我比道爷这两下子差得多啊。不过咱们都是自家人，大家别见笑就行，就当我耍狗驼子了啊。说练咱就练，道爷多加指点啊。张作霖啪啪啪啪练了一套茶拳，老道在旁边看着，暗挑大指称赞罢了。哎，这张作霖真有两下子，行，确实受过名人的指点。张作霖练完了，大伙溜须拍马捧场呗，掌声如雷。唐二虎说，各位帮场子帮场子，光看不行，光拍巴掌不行啊，掏干货吧，给钱。大伙一高兴，好、啊、帮场子给钱，哗哗哗哗哗哗，要这钱呢跟下雨差不多少，地下铺了很厚的一层。张作霖一边擦汗一边说，道爷够路费了吧？哎呀，用不了的用，我谢谢我谢谢。老大哈腰拿着道袍啊就敛钱，人们哈哈大笑。这张作霖呢还想帮着练，老道说，您等等我，张队长您真够劲儿。别看我是出家人，我对俗家人也非常敬仰，尤其像您这样的英雄好汉，都说您侠肝义胆，百闻不如一见，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、啊，贫道受之有愧。就说甩袖子一走，觉着不够意思，张队长我给您留点小纪念品。纪念品啊？什么纪念品？保证您没见过，不管它值钱不值钱，咱们留下做个纪念，您想起今天来，哎，有个回忆感。好吧，那我看看。老道把钱包到包里揣到怀里，转身奔那婆了，张作霖在身后跟着他。就见老道把这帘儿撩起来，伸进手就摸。张作霖那俩手扶着磕膝盖，弯着腰在后边看着。就见老道摸来摸去，冷不丁打枪，拽出一颗六轮子来，一翻腕子对着张作霖的脑袋就是一枪，啪！在这刹那间，张作霖觉得眼前一黑，完了。天大的能耐躲不开，神仙难躲一溜烟呐、啊。没有说这一枪响过张作霖死了没有，原来这一枪并不是老道放的，他想放，刚翻腕子要扣扳机，从人群外边打进一枪来。你看这事巧了，张作霖就误以为是老道开的枪，这一枪正盯着老道脑瓜盖上，